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移民台湾 GPS， 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，仲有神秘嘅。 喂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系，仲有特别来宾啊。 系阿伟啊，伟 又搵到啦， 伟仔啦， 又嚟啊，伟哥。咁啊，喂，最近其实唔系最近噶啦，咁多年，因为其实我开群组之后，好多人移民过嚟啦，其实咩年龄层都有嘅。咁啊，但系有一班咧，即系就算参加完讲座之后咧，其实都佢都好多啲问题谂啊，话譬如好似我而家50岁，我仲有十年或者十几年退休，咁我而家走好啊？定话十几年后先算咧？咁样 即系退休金都唔攞，断咗缆。 唔系你而家退休咪攞提早攞笔退休金啫嘛？ 哦， 一样得噶嘛，冇咁多咁解啫。咁、你过多十年，一定有多啲噶嘛？即系类似我有朋友做教师添。直头系即系如果预计十年之后就会攞多几多几多钱啊？咁所以佢而家迟迟未行。同樣地，我亦都有啲客咧，40多歲就嚟咗啦，提早退休，咁佢哋聽到都好大反應，揾夠噶啦，即係佢哋會咁諗啊，即係咁當然咧，聽得我哋移民台灣 GPS 嘅節目都係有心想移民噶啦，講真，咁、但係係咪有個咩心結解唔開到而家未走咧？咁我大家討論下咯，因為阿偉哥係過來人啦，更加有經驗啦。 我講先啦， 因為你退休噶嘛，你諗住 你享福噶啦 嚇？唔係 諗住退休，結果唔係 喎，多使少有少使啫。我諗住嚟呢度啊，即係平啊嘛，台灣生活指數唔高嘛。你香港生活指數幾高啊？拉住嗰啲雞碎咁多，我驚捱唔到70歲啊！ 但係你都住咗年幾噶啦， 係冇錯，差唔多2年啦，因為。同埋我留意到，我都初初嚟到以為係好多係退休嚟過嚟台灣嘅。咁但係我即係住咗年幾兩年啦，我發覺原來唔係喎，真係要同我諗法係截然不同嘅。原來好多係40多歲嘅，反而係60歲小弟啊，真係好少見啊。60歲以上嘅真係好少好少。 我都冇乜客咁老， 我唔敢話冇啦，但係真係好少。大部分集中咗喺50多歲嗰班層嗰、那個階層嘅。我、真係事實嚟嘅喎，唔係話 四廿零五十咁。 你諗唔到嘅，我諗過我都係60多歲啊，退休啦先過嚟啦。唔係，真係唔係，全部都係50多歲。呢班人甚至有啲專業人士都有嘅，即係做老師又有嗰啲，真 係會計師 嗰啲。嗰啲我唔識啊啲，但係都有嗰啲人嚟到，即係佢哋收入真係唔差嘅喎，但係佢都肯放棄。过嚟，咁啊，我问过佢噶，有啲做老师嘅话，诶，点解话你会过嚟噶？老师都唔少人工噶，佢话 即系好地地喺香港搵咁多银，系咪先？ 系佢直接啊，答我唔想咁早死嘅，吓 咁严重？ 奇怪，到老师唔想，我话咩事啊？ 俾学生打死，咁严重？ 原来喺香港嘅老师都压力好大嘅，即系佢哋做嘢好大，咁啊，即系佢话搵几多钱？你要几多钱咧？ 使又使唔晒系嘛？ 你唔系啊？你要1億啊，2億啊，10億啊，系咪先？需唔即系个个人个要求唔同噶嘛？即系我咪即系我自己喺度计，有时同啲朋友倾，究竟喺台湾每个月需要几多少钱可以喺度生活咧？咁样 使费 啊？咁我哋大家自己坐喺度倾完噶嘛，就系6至8萬到台币，我觉得已经系好轻松，轻松嗰只 一个人啊？ 两个人都得噶啦， 两个人都得嘅。 咁啊，衣食住行 都几奢豪嘅。 我一 我嚟讲， 我都系啊， 都几奢豪，可以话6至8萬， 唔系辛苦生活嗰只， 都系轻松嗰只， 系啊，日子嗰只， 唔系辛苦嗰只， 应该系中上噶啦。 如果系辛苦嘅，即系过嚟台湾辛苦，我就劝啲朋友唔好过嚟啦，过嚟做乜嘢？ 即系意思就系呢啲咁嘅。金額咧可以，即係咩餐廳都可以減入去。 即 係 起碼我 唔使去度下度下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得閒可以去啊，去啊啊苗栗啊，去啊高雄玩下。即係6至8萬兩公婆，係嗰、那個費用係衣食住行，記住喎、衣食住行包曬，唔係話唔計住，住同香港係完全唔同嘅。住平好多香港，咁啊應該啲 group 有都知㗎啦，咁樣再講啦咁樣。咁嗰6至8萬，查实唔系港纸，记住系台币。六至八万， 即系台港币等于 5至2萬咯。 系咯， 万零两万港纸 一个月。 系啦，5至2萬港纸，我都叫朋友，即系同佢倾开咁。你千祈唔好用你嘅本，譬如你带嚿钱嚟，有400萬、500萬咁样，唔好用呢笔本嚟使。你揿机咧，好快玩完噶啦，嗰笔钱。你要懂得去将呢笔钱 运用 去投资， 買股票好，買基金好，但係當然啦，同台食飯各自修行，點樣搞你自己決定。只要嗰嚿錢生到嗰、那個利息出嚟，嗰、那個 extra 個資金出嚟係夠六至八萬咧，其實你已經好 可以提早 好舒服噶啦，喺台灣 過嚟台灣住 係啦，即係點樣？有啲朋友問：喂，點樣六至八萬點揾啊？咁我話我又唔識教你投資喎。咁譬如我話 for example 匯豐嗱，而家匯豐六十幾蚊，六十四、六十五係六厘息嘅喎。一年六厘息嘅，佢年年都緊局嘅啦，五毫子美金，啊緊局嘅。咁你諗下，計下條數啊，四百萬唔好多啊，四百萬而家香港好多人有層樓啊，四百萬以上嘅啦。 嗯， 四百萬唔多嘅。 公屋都唔止四百萬。 你咪計下條數好簡單，計下條數四六廿四，廿四萬港紙，廿四萬港紙等於兩萬台幣即係兩萬港紙一個月，即係等於八萬台幣。就實你話難唔難？話易唔易？你話真係四百萬，我諗香港而家好多人有。两万即系八万台币，其实系好似你话斋， 好奢豪噶啦， 已经好舒服噶啦嘛。 我一家都未必使用到咁多钱，一家五口啊讲紧。 所以你话我好难、啊， 唔系同埋好多人都要搵工，一份工一个月都系得个两三万、三四万都够使啦，住都够。 系。 咁同埋，就算你话你唔买股票唔买剩啊，其实最简单咪做定期存款咯。美元嗰啲定期存款都有几多 厘， 都有两三厘啦，系咯。 定期冇咁高， 冇啊， 冇咁高。 美元咯， 美元都系短期嘅啫，俾你三个月、六个月嘅啫，唔会长期嗰只。 有一年噶嘛， 做唔到啊，好似 美金有， 不过唔知我见过外币系多啲，冇错， 外币多啲嘅， 吓 咁佢话都系有收入啊嘛，叫做。 即係我頭先講話四百萬係， 即係 我 舉例啫。 舉例， 有啲人有一千萬噶嘛，咪先一千萬港紙噶嘛，你得你兩厘嘅，兩厘都廿萬啦，咪先。 兩厘都得啦。 即係類似啲咁嘅啲，我哋而家唔係投資節目啊嘛，我哋幫教你唔到啊嘛。不過有一樣嘢就唔係完全同唔同完全同意偉哥嘅。有個人你話嚟咧好辛苦嗰啲就唔好嚟啦。但唔係嘅，如果後生啲好似我咁，我係十一年前翻嚟噶，三十九歲嗰陣時，我翻嚟都好辛苦噶。 我退休嘛，唔同你啊嘛，你就嚟搏啊嘛。 咁啊後咁啊，你五十歲五啊零就退休， 乜嘢就搏咩咧？你話 咁，但係三啊零嗰啲咧就要辛苦喺度搏啦，因為你得翻嘅嘢唔係你香港得翻嘅嘢咯，你起碼生活上啊係舒適好多咯。呢样嘢即系起码住嘅地方，你唔使香港咁局促啊！即系你仲有机会搏啊！我系觉得咁嘅，好似阿伟哥咁，头先啱嘅，五廿零岁，即系伟哥咁，早啲即系有嚿钱啊，早啲退休啦，唔好谂咁多啦。咁一间仲有啲恐怖嘢，一间先讲啦。咁啊，后生啲又点咧？我觉得有啲人话啊、哎，我可能搞咗先，我呢一年攞完之后，我再翻我搏晒搵多啲钱咁。 就又得。 咁我反而觉得唔得， 唔得。 除非你嗰几年之内搵到几百万港纸咧，咁啊真系翻去啦。如果搵唔到咧，我宁愿你早啲嚟台湾，可能三廿零、四廿零，你仲可以而家喺台湾搏，因为台湾搏嘅机会多啊，做生意机会大。虽然好多人话啊，台湾做生意好难啊，咁啊，全世界边度做生意噶？我想问下啦，你话俾我听，我即刻去嗰度做啦，易做生意嘅。咁反而机会仲多，你四廿零你仲可以搏。 即系趁后生， 你见我而家五十岁，好似我行翻十一年前嗰条路，我一定做唔到咯。我可以答，佢好过你翻香港搵多几年钱，可以搵多几廿万港纸嘅啫。翻翻嚟之后又唔够你食过世，咁你翻嚟又老咯，可能六十岁翻嚟 又重新嚟过， 重新嚟过你又点搏咧？我唔识啦，你叫我行翻十一年前嘅路，我都冇办法再行一次。我可以一日讲五场波。三廿零岁，即系四廿零啊！ 后生 啊！你个而家一日讲两场，我都好想死啊！ 我就问你咯，有时讲一场波，我见你好凄凉咁，有时喺 Facebook 嗰度一条友咁喺度一自己喺度食饭食饭，夜晚晚凌晨搭两点巴士翻落嚟，讲场波，哇！你都辛苦啫。 四廿零岁，我咪仲搏得到咯？你叫我而家，我而家都已经差唔多唔讲波啦，因为好辛苦。咁但系收入嚟噶嘛，当时都系，咁我梗系要做啦。所以咪趁后生你嚟咗咧，不如早啲喺台湾搏， 可以尝试一下喺台湾发展。 系啊，系啊。咁你头先我话啲恐怖嘢，其实唔系话我吓大家嘅，其实自己都有咁嘅心理准备啊。咁点解你要嚟台湾咧？好多人觉得香港冇前途啊嘛。既然觉得香港冇前途，点解你又唔早啲走咧？你要话做多十年嘢，我十年后先走啊！我谂住十年后退休，攞大嚿啲咁。喂，你都觉得香港冇乜前途咯？你肯定你十年后攞到不退休金，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啫。 会唔会香港政府洗晒呢啲钱？ 嗯， 会唔会咧？ 或者某啲政策啊，或者 嗱，我唔知，我讲唔知，我冇话冇啊， 而家 自己谂。 啲阿財爺投資緊大灣區，唔係咩一路一帶啊，將你啲錢 啊，仲有 一路一帶啊， 仲有咩？仲有咩咩咩？有咩人工島又話使唔知幾多億啦？ 明日大嶼山， 沙中線又話可能有機會重新全部起過曬，咁你政府就冇錢俾你退休咧？我唔知呢、這個自己諗啦。但我講下歷史咧，又講少少台灣歷史咧，好得意啊！聽完之後你就覺得好啊，呢、這個世界就係咁神奇噶啦。国民党当年咪带住好多兵过嚟台湾嘅，咁啊，即系喺度建设台湾啦。当然，咁咧，蒋介石当年咧就每人发一张嗰啲叫授田证，即系每人发俾一块地你啊，即系等于你将来退役之后咧，退伍之后就可以去耕田啦。但系嗰啲授田证全部都讲明，光复大陆之后先会俾你哋嘅。咁即系等于咧废纸。咁当然后屘政府咧就改咗啦，即系。多次嘅改朝换代啦，咁你蒋经国之后嘅时候，将授田证截然噶啦，俾翻现金。咁呢个政府仲算有良心啊。咁但系如果香港政府真系冇晒水，佢出债券俾你得唔得咧？ 我听讲好似而家内地都系咁样，好多公务员 发好多发财券嘛， 部分现金，部分债券咯， 系咯，得唔得？我就系问得唔得，自己谂啦。咁你话我唔系我十年之后退休，我攞翻500万港纸噶咯，咁。你肯定攞到冇问题啦，当然攞唔到咧。有冇谂咧？你系觉得香港冇前途喎？你又谂住我十年后先走喎？唔奇怪咁矛盾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十几年前觉得香港冇前途嘅，所以我一讲完就即走啊。我2003年觉得香港冇前途嘅，当时已经，所以我2007年就走啊，4年内嘘声搞掂就走啊。 所以嗰阵时啲人笑你啊嘛？ 嗰阵时我傻仔啊嘛， 而家冇啦嘛？ 咁唔好笑唔笑先啦，咁。因为我觉得香港冇前途，咁梗系走啦。咁但系你又觉得香港冇前途，但系觉得我 十年 系咯，我觉得十年后先走， 仲要挨多十年。 咁讲住矛盾嘅咧， 最主要就系佢再继续嗰十年都痛苦嘅。其实你就算赚到笔钱，对你人生 系咯， 冇乜意义咯。 咁即系等于我哋嗰位老师都系我客啦，好坦白讲啦，40几岁啫嘛。我其实我唔知个真实年龄啊，但系应该都系。肯定就唔超过45嘅。 个老师啊，咁收入都唔错。 系咯，佢都提早走。提早退休走，其实可以话佢都话到咩冇命享嘛，点知挨多几多年？ 冇钱冇命啊！咁啊真， 好辛苦啊！而家 咁啊真， 好多工，我谂除咗老师之外，其他工都好辛苦噶。甩 其实即香港做嘢系咪都压力大噶啦？ 唔系，同埋呢几年咧，可能香港啲扑街老细又多咗咧，即系压榨啲好紧要啊！其实我见到 要求好高， 做 sales 啊、美容嗰啲咧，其实真系好惨嗰啲。 要求好高， 真嘅真嘅。咁啊，真系索性不如提早十年早啲过嚟。享受一下呢个环境系咪先？反正洗费又唔高嘅系咪先？ 嗰、那个老师咪之前咪好辛苦啊咁嗰啲咧，而家我最近见到佢啊，而家好舒服， 好开心啊！ 好开心， 好开心 啊！系啊， 晒， 我日日都见佢笑，见真佢都笑嘅、哦，完全唔同，真系 压力唔同，冇乜压力。咁不过我之前我听讲你好似又识到个系咪，又系做社工定咩噶？ 吓、啊，我识好多社工 噶嘛。喂，社工喺香港都系好高收入噶喎，嗰啲几皮嘢噶 系咩？ 系啊系啊，社工好高收入， 社工好高收入，但系佢都嚟咗台湾。 其实香港好多行都好高收入噶，相对台湾嚟讲。 但系佢又咁舍得我，又唔即系。 咁你睇下你为咩啫嘛？为新嘅生活啊，咁有啲嘢同埋咧，好多嘢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唔知道第二步噶嘛？我 系冇错。 今时今日我咪话有生意同大家合作， 系 即系我提出呢啲生意。 系 咁，但系如果十几年前我唔系行出呢一步。今時今日都冇呢樣嘢啦，即係有啲人唔好諗得太多，即係唔係叫你好衝動。我今日講完，聽日即刻做，諗得即係你要從長計議，但係就唔好諗得太多，諗得太多反而唔好。你點知嚟到冇你嘅機會啊？我哋有一位啊，第日啊，佢都上過節目㗎，我阿彪叔叔啊，佢都係膽粗粗走過嚟㗎啦。我而家有 job 俾佢做，雖然都唔係好多錢啊，但起碼都叫有啲收入啦，係咪先？ 同埋每日都過得即係。开开心心 嘅，系咯， 因为嚟嗰啲根本就唔预有收入噶嘛，最初唔预噶嘛， 吓， 咁呢啲 bingo 嚟噶嘛，系咪先？有啲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帮补下。 但你唔行出呢一步，你点知？ 系冇错， 冇人知噶。 不过仲有一样嘢要担心嘅咧，或者要注意一下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台湾好多政策嘅嘢咧，而家目前俾我哋香港人移民嘅条件。都尚算系宽松嘅， 因为而家好似 已经难过之前啦、 啊。已经难过之前 嘅港澳居民系当自己人啊嘛， 啊，仲系当自己人， 即系未算系大陆。 而家已经开始唔系好当噶啦，以前仲当啊！我哋嘅年代真系自己人啊，我同老温年代 直接比嘅嗰阵时， 跟住已经一，其实慢慢系越嚟越疏远，即系难咗咯。简单讲， 如果即系有啲某啲听众考虑紧，要迟十年后先嚟申请，定系而家要申请就要注意呢样嘢咯。 我惊你十年， 即系随时会政策上 你 时改变， 十年后你想嚟嚟唔到啊！ 系啊， 已经变咗啊！点解港澳居民咧冇中国居民咧、嗯？如果港澳居民有一日变为中国居民，咁你觉得嚟唔嚟到咧？ 就大镬啦，就大镬，因为真系世事嘅好难。 除咗台湾之外，仲有所谓咩香港关系法啦、美国，因为自从特区护照咁、 哦， 原来 搞 哇咁都得嘅，咁你全世界都惊咗你香港人身份啦。 咁要注意、哦，如果美国即系取消咗香港特区呢，即系呢个关系法嘅话咧。台湾将来都会对香港有问题， 一定噶啦，台湾跟美国噶嘛， 因为美国都会要求台湾，喂，你收香港有啲移民，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噶啦，因为你咁容易攞到护照，个护照又可以免签去美国，大佬啊， 系啦， 你啲有问题噶，对美国嚟讲，即系安全方面一定系加， 所以 更加严谨， 真系想嚟想走嘅。就真係快手啦，我成日都咁讲啦，快人一步你想达到，唔好左諗右諗，左諗右諗你好将来嘅边个知啫。 冇错冇错冇错。 係咪你而家肯你而家觉得你十年后搵多几多百万你觉得㗎咗喎，你肯定呀、 啊、夠使咪得囉，唔好諗咁多。 係囉。咁我哋今集五十下啦，分享到咁，其实仲有啲咩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提出啦，如果 join 我哋群组啊，有咩可以再搵我啊倾啊都得嘅。系咯， 倾下， 得闲就啊，伟哥嚟倾下偈啦， 分享下啲嘢噶， 好啦，今集到此为止啦，下次再倾， 好，拜 拜， 拜拜。